约伯传第41章。看，人的希望落了空，并且一见他就吓坏了。没有一个勇敢的人敢触犯他，有谁还敢站立在他前面呢？谁攻击他而能安全无恙？普天之下没有一人。论他的四体百肢，我不能缄默；论他的力量，我要说，没有可与他相比的。谁能揭开他的外衣？谁能穿透他双层的鳞甲？谁敢启开他的口？他四周的牙齿令人颤栗，他的脊背有如盾甲，好像为石印所密封，鳞甲片片相连，气也透不进去，互相连结，粘在一起，不可分离。他的喷嚏发出白光，眼睛像旭日闪动，火把从他口中喷出，火光四射，烟从他鼻孔冒出，宛如燃烧沸腾的锅炉。他的气息可点燃煤炭，火焰由他口中射出，他的力量集中在他的颈上，在他面前没有不恐怖的。他的肌肉互相连结，紧贴他身，坚不可动。他的心坚如石块，坚硬有如磨盘。他一起立，壮士颤栗，惊惶失措。人若想捕捉他，刀枪剑戟都是徒然。他是铁如草芥，是铜若朽木。弓矢不能使他遁逃，击石打在他身上好似碎秸。他是棍棒像麦秸，对射来的箭矢冷笑。他腹下似尖瓦，他行过之地有如打河机碾过。他使深渊沸腾有如沸鼎，使海洋沸腾有如油锅。他游过之路发出银光，令人以为海洋飘扬白发。世上没有可与他相比的，他一无所惧。他背视所有的巨兽，他在猛兽中称王。